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藏，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展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那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哦，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哦，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哦，夜来香，我为你想量， 为你思量，啊啊啊， 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夜来香， 我为你思量，啊啊啊， 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 夜来香， 夜来香， 夜来香， 夜来香， 夜来香， 夜晚我可以看到天空中若隐若现的星星，一些树枝低垂着，好像是在友善地同我招手。橘黄的路灯光芒四散于树叶中，好像是盛开飘散的蒲公英，好像橘黄色的火球眨巴着眼睛照亮了浓密的树林。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当爱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只要我们的双脚在地球上都置身于这无止境的爱的紧紧包围中，这满满爱意的春天。

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的这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照到月亮，别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臂弯，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哦哦哦哦，笑着说爱让人疯狂，哭着说爱让人紧张，忘不了那个人的头像。 四月是如此美妙的时刻，美丽漾在所有的事情中，魔法在空气中荡漾，每个时刻都充满了美妙的细节，每个时刻都是斑斓色彩的融融，所有事物都好像在歌唱着，舞动着，为生活欢呼雀跃。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当所有事物都安享于宁静快乐时，我想要赞美着神奇的自然世界。 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断开的 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言。静静地陪你走了好远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每次路过都是经典，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转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明天醒了想你好几遍。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藏在我的双肩，感觉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